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们在回忆 调戏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里嘚儿呀嘚儿没有情，嘚儿呀嘚儿浪有心，就好像两角铃也是同人声，要我良心想你 划着船大呼吸呀，你看呀嘛看粉饼，湖水清呀照分明，就好像两角铃。 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粉饼，一个你呀一个我，就好像两角铃。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 儿呀儿 得呀得没有情，就好像两角铃也是同人声，要我俩一条心。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